咁而家咧呢一科咧就係、是、講眾生迷增成妄嘅起因啊。而家我哋為乜嘢變成六道眾生、輪迴依生死？有你有我有他有苦有樂，有咁多麻煩嘅嘢發生，有人事計嘅打擊，有天災人禍嘅種種參雜，為乜嘢？就係、是、因為迷增成妄。點樣迷法呢？點樣勝法呢？啊，呢度話俾你聽。性覺必明，妄為明覺，覺非所明，因明立所，所記妄立，生以妄能。這段經文就是說無明不覺生三世，是說三世之中的無明業相。性覺是指前文所說這個性覺妙明，本覺明妙，性覺原本就是妙明的，本覺呢原本就是明妙的。覺和明呢是一個體，分不開的。覺就是明，明就是覺、啊、同一個體，覺外無明，明外無覺。是，但是這種境界呢不落能所，無能無所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沒有說你是我對待的，我是你 對方，不是的，無能無所的、okay? 但是呢、啊，因为众生一念妄动了、啊、一念妄动为怎样妄动法，必须要加明照于本觉，即是傅留罗头先咁话啦。如果呢个觉系唔加明咧，佢就根本唔冇明嘅，点可以叫做觉呢？系加个明落去，然后先叫做觉啊嘛。咁一加明咧就坏啦。就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是一念不动，一念不动呢、啊、加个名下去呢就有这个妄名妄觉、哦、将因为欲加名照于本觉、啊、然后呢叫做名觉呢，那这一种呢就是将这个性觉妙名转为能名的无名，就是无名业相，一念不觉、啊，将呢个本觉嘅明妙咧，妄变为所明嘅妄觉，有能觉有所觉，本嚟就系一样嘢，但系佢夹硬话要加个明落去，有所加咧，就有一个能，有一个所对待啦。哦，即系话阿赖耶识咧，根本就系白净色，空白一片，乜嘢都冇嘅。但是呢突然间起一个念呢就有见犯，有见犯呢就有一个相犯、哦、见相二犯呢那个就是妄，妄之妄觉，阿赖耶识是增之增觉，就这个呢就是依他起性，依这个阿赖耶识而起这个妄之妄见，就起这个能和所，能见犯所见犯，能见犯所见犯由哪里来？由一念不觉无明业相来的，无明业相加上能见相所见相叫做三世咯，这些境界很微细的，叫做一念不觉生三世、啊、那这种境界呢亦即是、啊为这个六粗的根本了，有这个无明业相、能见相、所见相三种的境界呢就会产生这个六粗的境界。六粗我相信你们都听过，我都讲过，记不记得呢？记得吗？问答题都答过啦，是吧？智相、相作相、执取相、啊、执取相、戒名智相、喜业相、业系苦相，六粗、啊、六种粗，六种粗由哪里来？由一念不觉这个能见凡所见凡来，能见凡所见凡由这个无明业上来、哦、所以这个无明呢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本，也即是下面经文所说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、哦、起上楞严说无明不觉生心世，就是指这个妄欲加明依觉这个明字，这个明字变为无明了，变为无明，因为无明呢就产生这个三世六粗，是三世六粗的根本、啊、那 国非所命，因命立所，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的个性本来是命的，但你呢自己起心动念，啊，我要加个命下去那个，然后才叫做命国。因为这个念头呢，那就产生这个能所了。能所呢就将自己呢作为能见凡，就夹硬呢将本来的个性呢做所见凡，给你所命。我是能够知道嘢，我知道乜嘢呢？我知道我嘅佛，我嘅性。咁呢个真嘅性呢，唔系所噶嘛，唔系有嘢俾你睇得到噶嘛。咁因为你有无明呢，然后入立呢个所啊。个嗱呢个个就系指本个性个嘅本体。呢个本体系绝对待妄能所，冇唔系所命嘅境界。所谓个非所命，不是所命的境界。因为你因为妄欲加命依这个个，依这个个体妄起这个所命，但是本个你体终于不是你所命的境界。本个你体根本无形无相的，有什么给你看得到？是吧？不是你所命的境界。于是呢就将这个妄查查这个境界，这个无明的境界，就当为你所现的境了。当为你所现的境呢，就立了这个所命的业相了。因此呢，所命的无明业相呢，是因最初妄欲加命这个的这一年无明而立的。这里讲一念不觉生心世，是讲得很详细，哦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了。立了所了，因命立所了，是吧？因为你起心动念要加个命落个个性那里，那呢，那这个就是无明业相。无明业相，我是能见的，那么我要看到什么东西呢？我能够看东西，看什么东西呢？看不到，以这个个性为所对象，个性无形无相，不看到的。于是呢，你硬硬要看，即是等于擘大眼看空中，看得多，怎么样？起有空花咯，是不是？那这个空花呢，就变成呢这个境界相了。有了境界相呢，于是呢，所记妄立，生以妄能。有这个所见的境界上呢，是成立了之后呢，那呢就产生你这个妄能见，能知能见的妄心，因为众生以晦昧的无明为所命的境界上嘛。那既然已经成立了这个妄的境界上了，就再由这个无明的力呢，展本有的智光，成为能见的见分，生起呢你阿能妄见的能见分。这个就是无明不过生心世境界为掌握操。不过我们现在在这里明白一下，起信论所讲的就是先能后所，先有见分，然后有相分。但这部经呢就讲呢，先有这个无明业相，妄然这个境界相，然后呢是引生这个能见分。一个先一个后，实际上呢是怎样？同时没分先后，一有能就有所，有所就有能。那所记妄立，有能见的，有无明业相，就有这个境界相，有这个境界相，就有这个能见相。有了能所对待呢，以无同而中，次然成义。现在讲整个众生迷增起妄的过程，经过这个过程呢，以无同而中，次然成义。性个性本来冇能所嘅，当然冇同或者异啦，冇话系相同嘅或者唔相同嘅。但系因为一念无明妄动咧，使到本个真空成为呢个晦昧嘅幻空。咁啊，空咧 就是痛的，空的境界是痛的，界呢世界呢就不痛的、哦、空根是痛的，世界里面那些物质呢是不痛的，那么因而就显痛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物质的，因为有这些物质、啊、就显出这个空根是空的，是痛的，这些物质不、啊、这些不痛，这些这些不痛，这些，但是这里空那里空一样的，因、啊、因这个义呢是显这个痛，世界的义尚未成立呢，虚空的相就不显了、啊、当你这个世界的相成立、啊啊、就显出这个虚空的相，那于是呢无同义尚呢就变成、啊、虚空，世界的相未成立就没办法显出虚空的相，这个时候呢既然没有同相也没有异相，但现在因为有所明、啊、而立这个晦昧的无明为这个所缘的境呢，就引生这个妄觉的能见分、啊、能见分本无所见呢，是因为现于这个无明晦昧的妄空，所以有所见，既然有所见呢，就依这个无同义的性中呢，发现看见有种种差别的异相的境界上，这个呢叫做次元成义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法性无能无所，空白一片的，没有显示的，没有表达的，不可以讲出来的，没有说这个是能这个所，但是你自己一念妄动、啊、我要加一个名，照依这个本觉性，一加这个名，这个名就变成是妄觉，一妄觉呢就有这个无名业相，无名业相就产生这个能见分和所见分，有这个能见分所见分呢，就有呢、啊、变什么呢，就在这个无同义中次元成义了。怎么说，就是在这个个性、啊、没有分别、啊、没有说同或者义之中呢，就产生这个虚空和世界，世界就是义的，这个虚空呢就是同的，因为虚空的同是显出这个世界的义，因为世界的义上呢显出这个虚空的同、啊、所以呢叫做次元成义，义比所义，因义立同、啊，如果你不解释呢这几句说话呢就很麻烦啊。义比所义，即是说能所对立，心境相对，那就在这个义比所义的次元成义、啊、次元所成的义的境界上、啊、依这个义比所义，义比所次元成义的境界上，就因这个义相的境界上呢而立一种同相的虚空相，依这个无同无义的虚空呢、啊、依这个无同无义的境界上呢，就成立一种叫做虚空同的虚空相。哦，咁呢个虚空相又点呢，咁同而发明，因此复立无同而性。同而发明就系有个虚空相嘅同，有个境界相嘅异，两个唔同啦。两个唔同咧，咁啊就再成一立一个又冇同嘅，又冇异嘅，系乜嘢啊？由依虚空的同同埋境界上的义，一个同一个义互相发明，因此再成立一种无同无义的众生相，无同无义的众生相。那虚空就成世界，就是世界相作、哦，由这个世界的义和开空的同，一同一义呢，就显出众生的无同义的相。为什么众生无同义的相呢？因为众生呢的相、啊、 互相不同的，你的相不同他的相，他的相不同你的相，妈妈的相都不同仔女的相，姊妹的相都不相同的，是吗？每个人的相不同的，那叫做异咯，众生相貌各异就异咯，那就叫做无同咯，众生是无同咯。但是众生本来具足的知觉，本来具足的法性是痛的，是不是？那是无异咯，无同无异，这个就是众生。即是说众生的相呢是很多差别不同的，众生的性呢是同一无二的，那叫做无同无异。这个就是由世界而引申这个众生。那由这个这样啊，由这个世界的次元成义的境界上成为世界的始因。嗱，其他哲学、科学讲世界点样起现嘅，起于水、起于火、起于空，都有人讲嘅。但系呢度咧，就系话嗱，呢度就系因为呢个次元成义嘅境界上，就成系世界成立嘅最初嘅始上嘅因啊，因为。二呢就立呢个同嘅相同嘅相。咁啊咁呢呢、这个就係幻生开空嘅根本。因呢个二同二发明呢就係、是、发明呢个众生相，就係、是、众生相续嘅根本。呢、这个呢就係、是、前面所讲晦昧为空，空晦暗中，结暗成色，色集妄想，想上成生。记得吗？讲过这段经文了。晦昧为空，就是无明业相、啊。空晦暗中呢就是这个晦暗呢，这个就是境界相、啊。由这个境界相引申这个能见相，然后呢是结执着这个晦昧的有能见，有能见的见分和所见的见分呢，变咗咧成呢个色众生嘅色生，呢、这个色生里边咧就集于呢个第五色、第六色、第七色、第八色嘅妄想，咁于是咧就成为我哋嘅生啦。哦，咁啊，亦系下文所讲迷惘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，想层成国土，知觉乃众生。呢、这个就系整个世界众生嘅起源。就是众生为了争而起妄，最初成立的能见法、所见法，引申这个众生相、世界相。二是扰乱生代，相代成妖。这里呢就是明这个境界上呢是产生六粗了。二是扰乱，就是说由这个三世六粗，由一念不觉的三世在无同二之中次元成义，而有开空，而有世界，而有众生。空开空世界众生呢成立了之后呢，我们众生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幻变的，是这个个性一念不觉而幻现的。咁於是咧就執著外邊嘅境界，咁啊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化，咁啊自己擾亂自己嘅心。因能見嘅眾生啊，同埋所見嘅開空嘅世界互相對待啊，就發生呢個路相。路相係指乜嘢？眾生嘅路相係乜嘢？就係、是、自相。路上就是六粗之中的智相，由于这个境界为现呢，我们有了能见法就有境界相，有境界相的助现呢，就令到这个大白阿赖耶识这个藏识之中呢是扰乱了，漏洞了。漏洞呢一洞呢就起自分别，起智分别呢 渐渐咧就产生呢个怒类，因为有呢个怒类咧，引生第七识，引生第七识咧就有驱生我执啦。哦，好啦，咁继续乜嘢啊？继续呢个智相，继续分别你。这个是我能见相，这个是外面所见的境界相，继续能所相对，继续分别，一分别呢就是怒狗，继续指第七识，第七识是恒审思量，没有一分钟停的，是相续不二的，咁于是呢就成为这个第六识的六粗之中，这个相续上就起这个分别法执，这里都相当深的，最初就驱生我执，第七识，第七识执第八识，能见分为自我，这个是驱生我执，执这个境界上呢是为我所对的境界，是驱生法执，未分别哦，这个是未分别第七识，但是当这个第七识呢继续恒审思量的时候，变为相续相的时候呢，就起分别法执了。法尘啊，这个是讲这个经文，法尘啊，法尘是怎样，怒狗法就是相对，经文说二是扰念，相对生怒，怒狗法尘，看到吗？经文啊，怒狗法尘，法尘是什么呢？指第六识了，遍计执性，因为有第七识呢继续分别，分别不二呢就产生这个第六意识，遍计执着，一遍计执着呢就譬如执内有我，外有我所有的物质，咁呢一个呢就叫做六粗之中的执取相，是属于驱生我执，哦，驱生我执，咁由我呢就去去采景，因景呢而牵心，即係话如果冇我呢就唔去諗到有外边景，有一个我嘛，唉，我需要啲乜嘢呢，我今日未食饭，我今日要去买嘢，咁有一个我呢就去采外边嘅景，采外边嘅景嘅时候呢点呀，就有得分别啦，執着边啲好边啲唔好，边啲咁呢个呢就係驱生我执，咁样有三境和合呢就成咗十二类众生，十二类众生记得係乜嘢嘛，胎卵湿化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非有色非无色，非有想非无想，十二类生，呢十二类生呢就是六入问中所讲呢，由于明暗而两种往曾法见居中，吸此尘像名为见性，是讲六根最初起的相，六根最初起的众生相，不是我们今日这个果报体受果报的相，是最初宇宙起现的时候的相，自相混浊，又是引起尘怒遍烦恼，就是讲到第六识，第六识不明白一切为心，因此呢就自己呢是妄心起这个妄境，分别人我是非，是扰念自己的自心，所以叫做自相混浊，是属于分别我执，属于分别我执，那呢再在分别我执呢所执的执取上呢，安立假的名字啊，这样东西我叫它做一个灯啊，这样东西我叫它做花啊，发生认了这样东西呢我就安立个名称啊，譬如生了个 baby 我就安它个名啊，咁啊自己发明用嘢呢又安佢个名，自己发明一种肉物呢又安佢个名，自己发现一个病状呢又安佢个名，呢、这个叫做界名字相啊，界名字相由呢度嚟啦， 六粗之中的戒命字上，有了三世四粗，三世是什么？能无名业相、能见相、所见相。四粗是什么？智相、相作相、执取相、戒命字相。有了这几样东西呢，从迷即迷，妄想分别呢，咁就戒命字相嘛。啊，呢个系杯，呢个系台，呢个系凳。啊，我中意杯，我唔要台。啊，我中意我攞翻嚟，我唔中意拎走。执取，取就系贪，舍就系嗔。哦，执着就系疑痴。啊，对于超胜我嘅人，我就妒忌。啊，对于不及我嘅人，我就睇唔起佢。哦。降高我慢，这样呢就引起这个贪嗔痴慢种种的烦尘怒烦恼。有了内心的贪嗔痴尘怒烦恼呢，于是呢就策动的口同埋身七支，口妄语两舌，恶口已矣，身杀道淫。由个心里面有贪嗔痴呢，就策动这个身同埋口有这个杀盗淫妄，啊，或者是有这个妄语两舌恶口已矣，那是不是作业啊？口可以作善业，可以作恶业，身一样可以作善业，可以作恶业，那这个叫做起业相，啊，开始有这个业来了。有这个业呢之后呢就怎样，就要受报了。哦，有业呢，有意是业因，就必感意是业果，所以业呢就是种子来的，啊，是这个宇宙的种子。那于是呢起为圣世界，净成开空，这一科呢就命这个业就感这个果。有这个妄业，啊，有这个尘怒烦恼的妄因，啊，所以招致这个生死轮回的苦果。世是指三世，戒是指戒行，啊，这里呢就这句说话真是答富流罗所问，啊，云何忽然生何大地之有为相。法话是由于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，啊，这样呢由一念不觉的妄动，啊，产生三世，再由三世之中的境界上呢是助长这个六粗，啊，于是呢就起惑作业，起愤怒作罪业，啊，业就是因，有了这个成功这个业因呢就一定是感这个苦果。苦果有两种，一种是依报，一种是正报。依报是我们依靠它而生前的外面的物质境界，正报呢是我们这个身体，啊，那有这个依报正报呢就起为世界，世界就是依报。依报之中呢正的无形相的就是虚空，虚空呢就是痛的，世界就是义的。虚空的相呢是没有差别的，就叫做同咯。世界里面种种认识的物质现象是差别的，叫做义咯，啊。由于同义两种法名呢就有十二类众生，啊，所以说虚空为同，世界为义。